娘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轴。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 你怎么那么欠，吓我一跳，我旁边喊一声。 我跟你说，现在每次他们一拍着惊堂木的时候，我一左一右咣一声，吓得我直哆嗦，你知道吗？ 为什么一左一右啊？ 因为一梦也拍了一下桌子嘛。 是叶鹏拍的。 啊，叶鹏拍的。一梦你是被吓一跳啊。太可怕了，实在是。 不是，他肯定不知道节骨眼在哪儿。 啊，对啊，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节骨眼在哪儿？ 不是，我说一梦肯定不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说完那话，嘣的一下子。 你看，不知道吧？ 今晚游戏，嘣 嘣 解忧愁。 来说说关里关外的不同的事。 没事，这没什么，哪有那讲究啊？ 呀呀呀呀呀 呀呀！ 哪儿那么多讲究啊？ 行了，来开始介绍一下 啊。谢谢大家伙啊！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啊，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酒吧是一个 报名了吗？刚才？ 你还报 报 了，我管你啊！对，并没有人关心这个点啊。对，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二维码，对，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还可以通过酒吧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哈、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对， 也可以观看直播。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鱼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鼓掌。谢谢，抢一句是一句嘛啊！ 嗨，兜里的后面。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老朋友两位哈。 好嘞，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先生， 大家好， 欢迎。女生不是你来介绍吗？ 啊，欢迎一梦来，我们的优秀的同事啊，我们的青年主持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好。 老感觉一梦那脸上那光是给打碎了， 不是，就 是太白， 就是同样的光啊， 打老叶身上正好， 就是暗，打在一梦脸上就是呲。 对。 对，这俩人中间差了20个色号，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打我脸上是正合适，打于浩脸上啊还欠那么90%。 问题是我也白呀，您是真黑呀。 对 我用你夸我、 哎、你跟一梦之间差这20个，我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是我擦的太白了。 对，一梦本来就白，特别白。 是这个是反光的关系吗？ 不是，就是白。 你研究人家的粉儿干嘛呀你？ 死心吧，就是比你白啊。 不能，我还真挺白。 看我们俩的大黑脸，真是。哎呦天！ 来，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今儿咱们唯独的剧本是电影《食神》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啊。 对， 说的是石天文周，实际上就周星驰吧。在饮食界是享有盛誉的盛名的这个食神，但是一直骄傲自大，唯利是图，被身边得力助手陷害，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落魄在庙街的他认识了早已经对他倾心的大姐大，叫虎姬，是由这个莫文蔚扮演的哈、 嗯、 以及一众的老大靠着史蒂芬周的商业头脑，他们决定推出爆浆赖尿牛丸。嗯，那么今天啊， 没什么。 对，待会儿希望谁演这个双刀虎姬可以给我们互动留言哈。 好的啊。嗯，进入我们的每日网剧推荐，第一部是什么呢？于浩，第一部是什么呢？啊，第一部叫做《鹿纵今夜》，鹿从今夜啊，这个白芝遇见。 鹿从今夜白芝， 遇见青春。 哎， 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2182万啊！这部剧呢，即讲述了极具绘画天赋的美术系学生顾夜白啊和暖萌少女陆悠言之间的爱情故事。 哦， 这个顾夜白啊，创伤性的心理疾病发作，他的眼里世界就失去了颜色。他正准备这个国际美术大赛金奖的画稿，所以呢，就让他十分的焦虑。而他偶遇了阳光女孩陆悠言，在他帮助之下，慢慢调整心态，完成了自己的美术梦。可就在顾夜白和陆悠言经历了一段段磨练，即将收获美丽爱情时，陆悠言得到上司的赏识，获得去巴黎的机会，而他跟他一样患病的表哥却传来了病危的消息，两人的爱情遭遇了现实考验。除了爱情之外，顾夜白、陆悠言等这一群年轻人面临毕业的大四人生，还有太多太多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社会充满了各种机遇，同时也有未知，年轻人们用青春的画笔书写着各自的心与灵魂。 先生，咱们老说高中的事儿啊，老说高中校园的事儿，这回是转到大学校园里边了。 对，高考结束变成大学。 这个于浩，你这个高中校园生活， 比我们都丰富。 丰富， 你不可能有我丰富 啊！是吗？ 你绝不可能有我丰富。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事儿不是我那些可乐的事儿都不能说。 那你说什么劲呢？都不能说，你看看，你 想 点能说的吗？ 多可乐！ 那我告诉你，太可乐了。上课跟老师逗闷子，老师藏我们桌子，我们藏老师桌子的事儿，你干过吗？ 没有， 怎么回事呢？特别逗。我们呀、逗我们班同学，我们把我们班同学下课呀，那桌子就给藏起来了。其实 藏哪儿？ 桌子 并没有藏哪儿嘛，就是藏前面有一三角柜，一般那里头搁笤帚啊、什么簸箕什么的，就给藏那里头了。一上课呢， 大的桌子 他也不找啊，就那三角柜很大的，我们学校。那学生呢也 有同桌吗？ 当然有同桌啊，他也不找。你说你找了也行啊，一上课他也不找，他跟那站。 又慌了，谁能想到校园里桌子会丢啊？ 对，他跟那站着，他跟站着，老师进来了，老师进来之后，哎，你桌子呢？不知道。老师就看了一眼，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你叶鹏，你站起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能知道是我。好，站，陆老师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出去。我就出去了，我出去之后呢，他把我桌子搬出去了 啊， 然后呢，到门口还看我一眼，你现在进去，我就进去了，他就把我桌子藏起来了，然后说了，你今天找不着桌子，你就站着上课吧 啊， 我找了一天半没找着， 真没找着， 藏到校长室里了 啊、 哦，校长也没管这事儿 啊， 就全都是这事儿，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类似 藏老师桌子了吗？ 你听着呀，后来他藏我桌子，我这得反抗啊，这得反抗啊，到第三天，我纠集了三个人藏他桌子。把他桌子连数学练一册，连 神 所有东西全藏起来了，藏哪儿了都绝了。我们楼下有花池子，花池子旁边有一喷泉，我把那个桌子直接扔到喷泉里了， 水里头， 真水里头。后来请家长了啊，回去挨揍嘛。 那你亏了，那 对不对？然后那池子里头原来养了好多小鱼，我也不知道从哪儿买只龙虾，两天全完了。哎，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女孩给我传条，问我你有女朋友吗？你知道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吗？ 啊， 我给他告老师了。绝不绝？ 会不会奇怪？ 哎，我告诉你，太可乐了，我都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怎么凑到的一块儿。 后来都说相声去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每天都会写班日志，班日志写完之后，大家都记今天都干什么干什么吧。直到有一天不写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师上着课呢，别的班的课，老师当当当就冲进来了，班主任，我必须打断您的课堂了，您说吧，杜老师什么事儿？看看啊，昨天的班日志写的，当我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某某同学后背，发出咚咚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头爽极了。我就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后来这案子告破了， 这是你， 不是，真不是我，我是扒那孩子裤子来的。 哎 呀， 知道吧？人孩子鞋也扔了，大冬天的下着雪，光了一只脚回家，全是我们干的事。别说了，这是，哎呀， 千万别向他学习， 千万不能向我学习。 现在有没有叶鹏同学？ 真是， 待会儿可以来发言留一留，或者自己干过什么一些比较缺德的事儿、啊？ 对对，一会儿都说一说。 实在是太可怕了， 集体向我们的老师致个敬， 对， 来去道个歉， 向你们同学致个歉， 没有觉得任何歉意吗？ 不，没有觉得任何歉意。 大家都互相的嘛，出来混， 后来我们 要还的嘛。 后来我们见着老师，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说的是 现在的学生比你们当年难管多了。 为什么？ 不知道，很奇特。我们班主任就曾经说过一个，有一个初一的小女孩，上课跟老师呛呛起来了，打背兜里啊抄出一把斧子来。 哎 呦，你都不知道这学生都是怎么着， 干什么？ 不知道，很奇特，就可能更叛逆。我觉得我们那会儿就够叛逆。 肩胛骨弄坏那劲儿是挺难拿的， 反正不好 看电影里头。 对。 啊，那样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可能 你是调皮的孩子吗？ 王哥肯定不是。 我在到青春期之前和青春期之后，我的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就像王 遇到了一个青春期吗？ 对对，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个青春期。因为我原来在青春期之前，我是我们班的小个儿女生，就是以中间排为基准，两臂侧平举的时候是后边的女生。青春期过后就是两臂侧平举，就是抬头的女生。然后因为身体发生 个、啊、 对这个个子发生了身体发生变化之后，我的性格也发生变化。原来就是小男生给我递情书，我会吓得贴着这个窗户根儿，放学贴着窗户根儿走，就害怕到那种程度。 害怕什么呢？ 就害怕， 不是，他叫焦虑，其实是 人家给我递了情书，人家会要回复的，我很害怕，我就贴着墙根，你们不要看见我，我溜回家，我放学了，我走了，不要看见我，是这种状态。 后来 递情书，谁写情书站出来？对，后来就是这样状态。 然后就变成现在当主持人了。 别，你这个过度的，你这个引导不对， 但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变化。 我说一个，我一个同学就坐我同桌特别可乐。 谁先听说给我站出来？ 他到底是为了吓唬他，还是为了要回复他？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谁胆大包天还敢给我写情书？你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你是谁？我原来是人，给我写，你们不要看到我，放我回家。原来是这样，真的。 哎呀， 一梦你呢？ 我也有叛逆的时候，就是对历史老师，一个女老师，就比较老嘛，然后对她有出言不敬，甚至出手了。 你呀， 高中的高三的时候， 但后来一琢磨，估计还是， 但是最后也是道歉了，但也确实是那个老师说话太过分了。 有这样的，确实有这样。这你 没有师德的。 我告诉你，接着王哥要说那写情书上，我跟你说，我同桌男孩特别的。 你早恋了？ 不是，我没早恋。 早恋多晚了？ 我晚恋了，那个黄昏恋了。我那个同学， 谁跟你练呢？ 我那对没人跟我练。我同学写情书特别可乐。他呀长得就比你还寒碜，你知道吧？就是 那真是没法看了。 他特别逗，他喜欢啊对面班的一个女孩。那个班的后门正好对着我们班的后门，夏天特别热，两边都开着，都开着之后呢，然后两边都写卷子，他不写，他写情书，他写情书，你知道这个人写情书下功夫下到什么程度吗？他头天晚上回家拿整白整白的 A4 纸，打用一个打格的纸啊，踏着打草稿，打完草稿之后第二天用正楷，而且特别特别正的仿宋体写情书。当然就你说他这份下的这份心还是可以的啊， 就干正事从来没这么 对，那不是情书，那就是一本小说，太厚了。我说还跟我这参考，老爷你给我看看怎么样。我说我都懒得瞅啊，你知道吗？他说你帮我传过去。怎么传？隔着班的传。 真 的哥，那叠一飞机， 那你是一篇二篇的， 一篇一篇飞，你要是缺心眼儿，那老师能看不见吗？最可乐的是有一篇直接飞到另一班的门里去了，他跑啊， 对 呀，那通批我 啊， 我说你没说写情书的人批我一通，说我是扰乱课堂纪律，我怎么扰乱课堂纪律了？ 你废话，你满屋子撇飞机还不扰乱？ 就特别下心，真的特别下心。 哎，你上中学的时候，大家就叫你老爷，你就长这样。 我这小学时候叫老爷， 小学到现在没变过样是吗？ 就没变什么样，反正一直这么老。然后我们也认了，认命 也行，也可以。 我理解那种，就是在我们高，我初中的时候，大家伙儿叫老于，叫老于。到高中的时候，大家伙儿就问我，你是不是学校教导处派来到我班的奸细？ 不是，我跟你说，老于 蹲了多少级？ 人家那么多同学管叫老于，这不可怕。哪天同学出来于老，那就可怕， 就上去了， 那就可以把手背后头了啊。 那就是， 哎，于老来了， 现在也有点背后头的状态， 不是事儿 啊，来。咱们来说第二个吧， 进广告吧。 啊，进广告吧， 进广告吧。我们下半段说吧， 下半段再聊哈。 行不行？ 就在我感觉，要再不是说点正经事儿的话，这节目就划过去了。 来呀，造作呀，反正有大把时光嘛。 我嘴快啊，我来一个第二，哇。第二部网剧叫《龙腾电传奇》，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614万。 完了。 这部剧讲述了三名貌美如花却性格各异的女子，以皇帝为中心，从前朝到后宫，从皇帝到奸臣，从朝廷到民间，高官贵人、天子异迹，乃至是贩夫走卒，全方位立体的话剧当中展现的是尔虞我诈的皇权争夺，刻骨铭心的悲戚爱情。这部剧叫《龙凤殿传奇》，在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614万。 那挺好。 广告之后再见， 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您可以通过 FM98.2 M97 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 对，另外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哈。对，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大家是谁是谁吧。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欢迎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欢 迎叶鹏。 刚才练护手双钩那说什么吗？ 哇， 有好多看直播的应该不知道他在比什么， 散爆了，简直是是不是？甭管说什么，一看那个叶鹏那 一亮相 啊，好嘞，对，还要欢迎我们的青年主持人啊，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还要欢迎我们的，还要欢迎我们的中年主持人于浩，来欢迎于浩啊，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于浩，嗯， 特别尴尬不？ 尴尬不？差点被双钩扎着来说每日网大推荐书第一部叫什么来着，王哥？ 叫江湖凶猛播放平台是什么来着？ 是北京和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啊，对对对，这江湖凶猛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9万啊。这个电影呢，讲述的是秘传佛案的传人徐彦武和好友甘希尔，在一个村庄里凭借着彦武的功夫获得小利，因为滥用功夫满足私欲，被师傅这个欧峰逐出师门。徐彦武和甘希尔来到大城市闯荡，认识了公益律师白小月。彦武和甘希尔为了谋生在街上卖艺，机缘巧合之下就结识了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薇薇姐，两人就成为了他的手下，从事拆迁工作。两人地位渐渐攀升，沉迷在物质的欲望中，而徐彦武和薇薇姐的关系也日益暧昧，而这一切都是基于这个传佛汉拳法这个已久的周翔的阴谋啊。周翔呢是徐彦武师傅欧峰的师兄，因为心术不正被逐出师门，为了把这个秘传佛汉弄到手，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局。 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叫江湖凶猛啊。 对， 第二部剧给您推荐的网大叫做寻根，在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37万。这部网大呢是以当代的儿童生活为原型，它是由著名青年制片人孙雷投资拍摄的。他这部电影啊，别人在问到他的时候呢，他说是以当代儿童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什么娇生惯养啊、任性挑食、浪费贪玩的情况为背景。剧中这个爷爷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继承中华民族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挺好玩，因为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些知识，确实是，如果你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的话，就是很容易不快乐。 哎哈， 是一个心理学家跟我去聊。 你放纵自己的欲望了吗？ 你比如你特别愿意吃辣的，老爱吃重口，越吃越重，越吃越重，一个道理， 是吧？ 啊，你当你吃点清淡东西，你就吃不下去了， 还是欲求不满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不是，就是你得知道会调节，一定能放下来一些东西，你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让你，要不然你很难。就比如说从口欲这一块来讲的话，很难有什么东西再能刺激到你的味蕾味觉了。 嗯，你让你吃的太好了，是吧？ 啊，对， 深刻了啊。 对对， 嗯，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吃肉感觉可香啊， 因为吃少。 对，至少那会儿还赶上粮票了，坏了，暴露了。 没，您85年的， 我是赶上了。老于，你赶上了吗？ 我也赶上了。 你赶上尾巴， 我还跟我爷去换过粮呢。 对对对对对。 啊，那可能不只是尾巴。 我们家最后粮票已经换了搪瓷缸子、搪瓷盆了。 为什么？啊，就是能换。 它作废了嘛？ 攒了好多。 它作废了嘛？ 哦。 作废了之后还剩300多斤呢。 哦， 那是很，那是我爸那会儿一点一点攒来的。那会儿全国粮票太值钱了， 全国粮票， 全国粮票， 对，全国粮票太值钱了。 对，他们说当时拍戏的时候，那个年代拍戏还得到剧组还得自己带粮票才行。行吧，那我可以介绍第三部网大了吗？ 不介绍第三部 啊，那行， 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19万就别说。 那戏中戏吧，来吧， 戏中戏来叶导， 这个 哎，还拿上了是吧？ 媳妇儿这劲头， 可以先多说一句，就关于周星驰的表演风格问题啊，我不知道于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反了，我要问您的刚才 是可以，我先问问你，省得你先问我 了。主动权在你手里， 有 功 有无嘛哈。 嗯， 我 你别想好。 再说到这个，就上一次说到周星驰电影的时候，是你吗？ 应该是我， 不是一梦吧？我说一梦 哦，谁问你？ 不是， 尴尬了。 嘉宾90后，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作品？他说，我觉得特别尴尬。 嗯， 尬聊他们在我们一点儿乐趣都没找到，一点儿这个让我笑点我就懵了。 嗯， 我说哎，那么搞笑的一个事情，怎么可能在他看来就完全无厘头？这理解不了。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啊，就是现在的咱们在网上的那群，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大家在聊的时候，他就已经比较偏向于 对。 周星驰的那种风格，所以他慢慢接近我们的日常，已经不是高于日常的那种状态。 就是 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在荧幕上如果呈现的话，他就觉得可能不稀奇了，也没有那么可乐。 这作为喜剧来讲啊，可能有这么一个感觉， 嗯， 就是我看周星驰的电影，有一种听马三立相声的感觉。 哦，也这差太远， 形式上差很远，艺术水平上也差很远。咱不论谁高谁低， 嗯， 就给人的感受，对于我们的感受。就是他，因为他塑造的全是小人物，他没有塑造任何一个大人物。 嗯， 他塑造的小人物的同时，让人家每个，其实周星驰每个电影都应该是笑中带泪的感觉， 对对对， 才对。 对对对， 马三立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塑造的人物其实有的很可悲。 嗯， 然后他也是塑造很可悲，但是他成功在于就是用特别正经的语言和方式去说一个特别不正经的事儿， 嗯， 用一种特别不正经的语言逻辑去说一个特别正经的事儿， 嗯， 形成强烈的反差，他就可乐了。 哦， 但是为什么现在人可能觉得不可乐？因为离他们生活确实比较远。 嗯， 你他不是那种状态，咱平时说话，尤其是咱们平时说话也不是那种语言节奏跟语言逻辑。 嗯， 对吧？他的这个节奏，比如说他这里头经常出现的节奏，就 这个词儿，对他为他创的是特别 对对，就 是特别准。 别开天地，另闯乾坤， 自立一家门户，说的还是同龄人， 别人也学不了， 哎， 别人也来不了，只能他一人。 嗯， 他将来有一天故去了，百年了，这东西也就失传了， 也许就是、 就这么一意思。 嗯， 就没人能来，没不可复制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可乐，咱们就多看看；觉得不可乐，你就看看别的就完了。 那是。所以这个今天咱们这个戏里边人物可不少，石神自己、火鸡、这莫文蔚哈、额头、小弟、八两金、龙套四、龙套五等等，这些小弟们可以一人赶，这都没问题。 嗯， 老四，赶紧分个角吧，给大家。 俺家玉田是吧？就是分分角的话， 他家玉田， 他家玉，别老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吧，这个戏，这个剧就是。首先咱们要读这个的话，把语言节奏先带上去。 别骂人啊，这里边好多 啊，是是是，咱把语言节奏先带上去。他语速特别快，而且好多话都叠在一块了。 对， 嗯，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啊，其实我觉得就不就是后来打起来那段吗？ 对， 嗯，就吵吧， 吵， 怎么能吵出高级一点的意思来呢？全在这个语言接口上面。 哎，今天让你做导，你是希望我们尽量的往那个电影原版去靠，还是说？ 不要奔电影原版上靠， 对， 你就正常状况。咱俩平常又不是不打架， 嗯嗯， 对吧？ 对，每次都一动手就躺地上去。 对，你跟王哥你们俩打你也打不过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尤其是吵， 只能欺负你了。 能打得过就早打我了。 没错，就恨疯了都，是 吧？ 所以我觉得就按自己心里的理解就来就行了。 行， 不是您给我们稍稍咱固定个场景情节。 固定场景就是这点场景啊， 嗯， 就说这个 什么范儿。自然自己舒服的范儿来是吧？ 自己舒服的范儿，嗯，哎，可以啊。谁来试试？ 分局 好，所以为什么？ 嗯，对，废话。 嗯，行啊， 你是嘉宾啊。 哎，好，那就那什么，那咱们这个王哥得来一个重要角色啊。 王哥来那个， 我来什么？ 花两斤是吧？ 好的，yeah， 没有问题啊。 别，来这个。还是来火鸡比较合适， 火鸡， 对吧？ 多火鸡。 嗯， 天哪，我要暗恋谁呀？ 好呀。 哎呀，行吧。 没事，于浩，你要不然 你额头， 那不行，那一梦没活干了， 都是一梦的声音。 行， 小弟八两金，龙套四龙套， 外加旁白。 好， 你得且赶呢。 你他 不是先把那主要角色。 小弟八两金，龙套四龙套五，还有旁白是吗？ 其实小弟的话比较多， 嗯， 小弟的话比较多， 嗯 啊，然后就是这四个吧。小弟给一梦成吗？ 可以啊、 嗯、 啊，那然后八两金龙套四龙套五咱就谁赶 咱就谁赶谁是谁，您旁一下白， 我来旁白 啊，您旁一下白 啊，八两金、嗯、八两金就还是王哥吧，行吗？ 行，没问题。 然后一梦来龙套四，老叶来龙套五，我来旁白，成吗？ 好， 听了吗？我重复一遍， 好的， 我是额头和旁白， 我是火鸡和八两金， 嗯，我是小弟和龙套四， 剩下的是我的 食神和龙套五啊，准备、 啊、对对， 打板老爷。 啊，猪皮煮得太烂， 打板的意思就是准备、 哦哦、 没等 啊，是 说三二一开始， 三二一开始，猪皮煮得太烂，没咬头，失败啊，猪血又烂兮兮的，一夹就散，失败中失败，最惨的就是大肠了，里面根本没洗干净，还有脱屎，有没有搞错啊？哎，有脱屎，有脱屎，你看见了没有？哎，有脱屎。 那又怎么样啊？即使这既然是杂碎面，有几块屎算得了什么呀？23.5， 你给我呀、 啊？啊哈！ 哎呀，说了那么久，干脆给我30块，让我去看医生好了。给个面子吧，怎么说我也是食神。 食神？ 食神，不开玩笑，是真的，帮帮忙好吗？大家都是好兄弟，就随便给几个钱吧，就算是封我的口，可以吧？怎么样？ 食神话还没说完，就被火鸡的兄弟打翻在地。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能妨碍做生意嘛。 算了算了，好了，怎么样？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见红了，我真的要去该看医生了，就随便给我一点吗？ 想耍花样是吧？找麻烦是吧？ 不是不是，大哥， 找麻烦我奉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家都是好兄弟嘛，我是食神，给个面子好不好？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 食神话还没说完，啪的一下，一个玻璃杯打到头上，又挨了一顿胖揍。还是在火鸡的极力劝阻之下，小弟们才收手，之后被扔到了垃圾堆边上。过了许久，夜深人静，大排档收工，火鸡把还在昏迷状态的史蒂芬周给摇醒了。 肚子饿不饿？ 有一点了。 想不想吃东西？ 随便了。 来叉烧饭。 哎呀，这碗饭好好吃啊。 食神刚刚吃完饭，就听到一片的混乱之声，嘈杂当中带着叫骂，自己也不知被谁连拖带拽的加入到人群。原来是另外一个大排档的头额头带一帮人来双刀火鸡摊点闹事儿。一阵骚乱之后，双刀火鸡和额头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坐下，两帮人各站在双刀火鸡和额头身后对峙着。 哎，来， 额头，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你想唬就唬我吧。只不过当年丧彪喝醉了酒，当头就砍了我一刀，让我拿着双刀由西贡街一直追他到四公众四方街啊。有哪个不认识我双刀火鸡的？大姐，我12岁就在庙街混，什么风浪我没有见过。你现在带着这帮小痞子来砸我场子，你想唬谁啊？ 火鸡，港美。我天哪！突然间就灵光不见了。伙计，你说什么？我要是砸你的场子，也不会带这么少人来。 当时就没感觉了。 我来告诉你说，以后撒尿虾就归我。 你说归你就归你呀、啊？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啊？你玩的事我还没有跟你算呢。 照你这么说，你去吃屎吧！总之，牛丸就归你来做，撒尿虾就给我来做。 那就是不讲规矩了。 我现在就是跟你讲规矩。咱们把账分清楚好不好？ 我跟你四六分账，你们分四，我们分六。 说什么？我耳朵是不是聋了？干脆九一算了，我九你怎么样啊？ 我去！ 这时候伙计一巴掌将桌上的易拉罐打翻在地，双方又动口诀，随后额头喊道：我把三角虾给了你又怎么样？你会做吗？ 我们不会，你们又会做吗？ 我们金记撒尿虾本来已经很有名了，还有啊，辣椒跟淮盐的比例正好，油锅里的油天天换，保证没有哈油味，火候十足，连虾壳炸的都是又香又脆。 这么一来就没有撒尿虾的鲜美了。 哪个小子在乱说话？ 我做的白灼撒尿虾鲜味十足。 白灼？还是做你的狗屁牛肉丸算了。 牛丸做不好就想独霸撒尿虾是吧？ 牛丸你不做我做，给你打张好牌你都不会上。 真是麻烦，掺在一起做成撒尿牛肉丸呐、 啊， 笨蛋。 谁啊？谁又乱搭腔啊？老大在说话，谁乱插嘴啊？你给我滚出来！ 别看着我的人呢、啊、是你的人乱说话。 我的人都有家教，肯定不是他们说的。 是吗？ 这时候镜头一闪，额头和火鸡的手下站成一排，两人让手下逐一重复，照着说，争什么，掺在一起变成撒尿牛丸呐、啊、笨蛋。 说笨蛋了吗？ 肯定说了，我有名的顺风耳啊。 你先说。 哎。 哎，能不能跳着说？这 随便 的。 撒尿牛丸，对不起， 再说 掺在一起，能不能做撒尿牛丸呢、啊？笨蛋， 你 装啥子哦？能不能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呢、啊？笨蛋， 四川话，你回家去吧你。你说， 争什么呀、啊，笨蛋？ 你 干嘛？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 啊？这时候食神正在为躲过一劫窃喜呢。结果额头指着食神说，你再说一遍，说的就是你。 争什么笨蛋， 再清楚的说一遍。 争笨蛋， 还说不是你。 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听不出来啊。 就是额头一把抓住了食神的衣领，你的声音这么怪，化成灰我也听得出来。伙计，他是你的人，该怎么处置啊？随后额头的手下将食神按在桌上，额头拿出了一把菜刀。你这张烂嘴巴，老是多嘴多舌，没大没小的，你是不是？哎，你是不要小拇指还是不要大拇指啊？ 手指甲好不好啊？ 啊！额头挥刀向食神手指砍去，就在要砍到的时候，双刀伙计用手把刀抓住，手上鲜血流出。 这是我的地盘，哪个敢动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我的人，我不罩着他，以后怎么出来混？ 你这是不守规矩了，你去死吧！额头拿起桌面向火鸡的头上盖去，双刀火鸡操起一把菜刀迎上去，菜刀劈透桌面，在额头的面前停住。不要乱来啊，鸡姐，我想清楚了，以后撒尿虾牛肉丸全都归你做，这样总行了吧？我们走了。 刚才真是多谢你了， 死兄弟，不用说了， 像你这么有技气的人真是难找啊。 不会唱了，留下谁唱吧。 哎呦天哪，我这咋了？ 哎，这一读下来发现一个问题， 你说、 啊、 老鱼嘴呗。你这词儿太多了。 哎，我怎么这么费劲呢？ 哎呀， 他这个我就感觉刚才叶老师在读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看那个盗版碟，真是那我感觉应该随便凑的那人去给配音，因为他应该是讲粤语的嘛。 嗯， 这片子里我就找到了您是那个盗版配音员的感觉。 接过这零花钱吗？啊，接过这活吗？当零花钱挣零花钱。 当年那活可能岁数太小、 啊、要不然也干了。 现在有这活老于给我想想，给钱就干。 那点钱都不够老于分的呢，还能想着你？ 可说呢，我这么能吃。咱们再来一版北京话的吧。 北京话呀、 嗯、 行啊，来吧。 不是你得说说这个，就是比如胡同这小 北京话是这样，这爷这劲儿啊还得拿得出来。 不是，咱就说胡同那里边情况，就像咱看那个六爷那样状态是。 对，哎，其实就是这个北京人啊，真正的北京人啊，没有非常不讲理的。 那是、 嗯、讲的都是道理，说出这个北京话来啊，它不是咱们现在可能想，可能有些北京话能太垮了。 嗯， 你也想一想当年老舍呀、溥仪呀、 嗯、 那种北京话说了它是甜口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原来小时候在四合院的时候，我们院里有一个奶奶，因为我那会儿得叫太太嘛、 嗯、 她岁数很大了，她跟我说话就是我那一出门她就叫我，说小子，哎，我说太太，您今儿晚上给吃什么了？家里头都给你准备的什么好吃的呀？我说我这样吃什么吃什么哟，敢跟你妈说啊，这个东西可不能老吃，老吃可上火啊，小子您忙去吧，就全是这味儿的。 哦， 这其实很甜的， 嗯， 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偏垮了。比如说总结的，比如说他们常说的西红柿，北京人一说西红柿， 西红柿 啊， 西红柿 啊，天门， 天门， 哎，这个 台， 对，可能还是有点 大后来。 就他把他特点抓得过于明显了， 嗯、 啊， 大后卵太棒了， 夸张嘛， 但是得听得清楚，原来北京人说话听得清楚， 嗯、 现在啊，尤其是像我那搭档李云飞什么的，嘴里又不太清楚， 啊，他那是天生的， 哎，对，所以就更听不清楚，嘴皮子得有劲， 嗓子， 你可以来了试试， 来试试，您带带我们，可能我们就来了， 是，那我还这么着吧， 时间不多啊，五分钟的时间给 到哪是哪吧， 准备走， 三二一走，这个猪皮啊煮得太烂就没咬头了。太失败了，这猪肉这就烂兮兮的，一家就散了。我说爷们儿，失败中的失败，最惨的就是您这大肠，您瞅瞅您这里边根本就没洗干净，这什么呀？这是我都不稀的说，这叫什？你有没有搞错？我跟你说，这是屎。哎，我说 瞅瞅瞅瞅，屎看见没有？屎！ 那又能怎么样啊？既然是杂碎面，有几块屎又算得了什么呀？23.5元。 您给我呀？ 啊哈！ 哎呦，说那么久，干脆这么着得了。您给我30元，我呀上医院找一好大夫，赶紧给我瞅瞅。啊，给个面子嘛，对不对？怎么说，我也是食神呢。 食神？ 食神？那不是开玩笑，帮个忙，咱们爷们都是好兄弟，随便给几个钱吧，就算是封我这口怎么样，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干。 这时候时辰说完话还没说完，就被火鸡兄弟打翻在地。 哎，我 算了， 不是不能妨碍做生意吧？ 算了，行了，你怎么样啊？您没事吧？ 哎，没事，就是见红了。我真的是得看医生了。这么着，你随便，你给我一点就行，来一点就行。 你想耍花样是吧？哈，找麻烦是吧？ 不是，哎，大哥，别， 你找麻烦我奉陪。 不是，大家不都是好兄弟吗？我是个食神，您听清楚，食神是乌鸦食，属于我神，知道吧？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对不起您。 食神话没说完，啪的一下，一个玻璃杯打到头上，又挨了一顿胖揍。还是在火鸡的极力阻挠之下，小弟们才收手，之后被扔到了垃圾堆边上。过了许久，夜深人静，大排档收工，火鸡把还在昏迷状态的史蒂芬周摇醒。 来， 肚子饿不饿呀？ 有点儿。 想不想吃点什么呀？ 随您便呢。 来，叉烧饭。 这饭我说啊，地道啊。 食神刚刚吃完饭，就听到一片杂乱之声，嘈杂当中带着叫骂，自己也不知道被谁连拖带拽加入人群。原来是另外一个大排档的头额头带着一帮人来双刀火鸡摊点闹事儿。一阵骚乱之后，双刀火鸡和额头在一张桌的两边坐下，两帮人各站在双刀火鸡和额头的身后对峙着。 额头啊，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你想吓唬就吓唬我吧。不过当年啊，丧彪喝多了，当头就砍了我一刀，让我啊拿着双刀由西贡街一直追到了公众四方街。你打听打听，哪个不认识我双刀火鸡呀？大姐，我12岁就在庙街混，什么风浪我没见过。你现在就带着这帮小痞子来砸我场子，你想吓唬谁呀？ 哟，火鸡，你说什么呢？我要是砸你场子，我带这么点人来啊？啊，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以后啊撒尿掐他归我。 你说归你就归你呀、啊、你以为你谁呀、啊、牛丸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 怎么着？哎，照你这么说呀，我告诉你，牛丸就归你做，撒尿掐他就得包给我。 那就是不讲规矩了呗。 我跟你讲就是规矩啊，咱把账分清楚了吗？ 我跟你4-6分账，你们分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分6。 呦，我耳朵是不是窜了烟了？干脆9-1算了行不行？我9-1行吗？ 没问题呀、啊。 火鸡一巴掌将桌上的易拉罐打翻在地，双方又动口诀啊。随后额头喊道，我告诉你啊，我把撒尿虾给了你又怎么样？你会做吗？你 我们不会，你们会做、 啊、我们奸计撒尿虾本来已经挺有名的，还有啊，那辣椒跟那淮盐的比例正好，油锅里头油天天我们都换，保证没有哈油味，火候还十足，连虾壳炸的都是又香又脆。 哎，这么一来啊，就没有撒尿虾的鲜味了。 谁呀、啊、谁那胡说八道的？出来！ 我做的白灼撒尿虾， 你会白灼， 鲜味十足呢。 还是做您那狗屁的牛肉丸去吧你。 嘿，牛丸做不好你就想独霸撒尿虾是吗？ 这牛肉丸你不做我做呀，给你打张好牌你都跟不上， 真是够麻烦的，掺一块做成撒尿牛丸呢，笨蛋。 谁呀、啊、停吧，到点儿了。 谁又乱打枪啊？叶鹏啊。行， 有点意思吗？ 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就可以再咧一点。 再咧啊？ 那可不， 我就觉得我够咧了呢。 不行，还不够，所以我让你们哪天一定要去找一找大宅门的剧本 啊、 可以读一读， 找着林飞的感觉。 那就完蛋了。你要想听那么瘪的声音，可以找他，是吗？对对， 林飞嗓真是不抽烟的，就是 这么委屈， 对 不起这嗓子。对对对， 他是我爸灶台嘬烟筒来着，要不然怎么能那样是吧？ 哎，谁不来出这个镜头不好啊？你搬出来 还 不错。 抽烟筒，你说受不了。 来吧，感谢一梦，感谢一鹏老师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新闻游戏，感谢天津御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 搏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于浩， 明天见。